在伟大领导者金钟的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中国抗日革命烈士张卫华同志家属一行、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柴世荣家属、江泽华、刘通士家属一行、旅华抗日革命烈士朴吉松家属、旅华抗日革命战士习顺利家属、海外好友孙元泰家属15号到达了平壤。另外，这天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胡真一家属到达了平壤。